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儿童使用抗生素要注意什么？ 妈妈，弟弟又开窗户。 你这个云呆鱼老得病，你回你的白光园吧，他也不复合你。 你这熊孩子怎么跟姐姐说话呢？来，闺女，张嘴让妈妈看个喉咙。 来，给你手电。 好，闺女啊，你跟着妈妈说啊 啊，不用问，又有喉咙发炎的。 你这孩子哪那么多话去？ 我最担心姐姐啊。 哎呦，这好像扁桃体挺大的。 你看我说对了吧？ 那弟弟还开窗户，哼！ 姐姐，我错了还不行吗？ 哎呦，那得打点抗生素吧。 哎，我孩他妈，打抗生素可不行啊，那小孩承受不了。 啊，有这么严重吗？ 健康有疑问，别急，北京东区儿童医院健康管家来喽。 姐姐算是儿童，可以用抗生素，但是不能滥用。 哟，东儿专家，那我得请教您，这孩子怎么用抗生素才合适呀？ 首先要到医院经过化验，判断疾病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其实儿童上呼吸道感染、感冒还有婴幼儿腹泻多是病毒引发的，抗菌药物可以治疗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但对治疗病毒引起的疾病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如果要用抗生素，一定要遵医嘱，还要坚持以下几点。 哦，您快给我们说说都有哪几点呢？ 一、确认是否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二、注意剂量，按照病情和体重计算剂量，按照说明书用药，6小时1次、8小时1次，或者是12小时1次。第三、不要随意更改加减药物，否则会导致毒副作用，影响治疗效果。第四、不能随便联合用药，两种或两种以上一起使用，除非医生判断有严重的或者混合的感染才可以。第五、密切关注副作用的发生，比如过敏啊、皮疹啊、药物热、哮喘等等，按照医生的要求做检查，及时发现肝肾功能的损害。 好嘞，谢谢专家了，看来这儿童用抗生素更得严加注意了。 这个我们一点， 还是先让东儿医生看看我该不该用抗生素吧。 好，我这就给你检查。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怎样预防孩子缺乏微量元素？人体内各元素含量存在相对的动态平衡，一种元素缺乏必然影响其他元素的吸收，抑制其他元素的生物效应。比如铁和铜具有协同作用，缺铜会使铁的吸收减少，铁的利用发生困难，而缺铁又会影响锌的吸收。而补充微量元素的根本原则是保证食物的多样性，食谱应该尽可能的广泛，以包容尽可能多的微量元素。因此家长们只需要做到均衡膳食，基本上就能够避免孩子体内缺乏微量元素。铁的食物来源包括动物肝脏、动物全血、畜禽肉、鱼类、蛋黄、干果等。动物性食物的含铁量及吸收率更高，维生素 A 和 C 能够促进铁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铜的食物来源包括海产品、动物肝脏、坚果、粗粮、大豆、芝麻。锌的食物来源包括贝类的海产品、瘦肉、动物内脏、干果类食物和谷类胚芽等。硒的食物来源包括海产品、动物内脏如鱼子酱、海参、牡蛎、猪肾等。碘的食物来源包括海产品如海带、紫菜、鲜海鱼、干贝、龙虾等。饮用含碘的水，食用含碘的盐或海盐。如何夸奖孩子？大多数父母把鼓励式的教育简单的等同于表扬，认为赞美、夸奖、表扬就是鼓励式的教育。殊不知这样很容易落入过度表扬或者不当表扬的误区。鼓励式教育需要一定的技巧，不能盲目或者是敷衍地说出一些看似鼓励的话，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日常在夸奖孩子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夸具体不夸全部，总是笼统性的表扬孩子会让孩子无所适从，有针对性的具体表扬会让孩子更容易理解，并且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如何努力。夸努力不如夸聪明，夸孩子努力会给孩子一个可以自己掌控成功与否的感觉，他们会勇于接受挑战，在挫折面前不懈奋斗，这是成长型思维。而夸奖孩子聪明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们会不敢努力，对失败束手无策，这就是僵固型思维。看到结果的表扬不如伴随过程的鼓励，不管什么事情过程永远比结果更重要，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如此。父母强调过程的意义，孩子才能够真正的从中得到享受。儿童剧《彼得兔万圣节狂欢夜》，故事讲述的是彼得、莉莉、本杰明是三只活泼善良的小兔子，他们聪明勇敢，从狐狸托德的家中救出了鸭子杰米马太太，同时他们也最喜欢去麦格先生的菜园里偷吃萝卜。万圣节前夕，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忙着迎接他们心中最期盼的节日，却忽然忘记了准备最重要的东西——南瓜。三只兔子答应伙伴们会把南瓜带回来一起庆祝节日，却不知危险正在悄悄来临。狡猾的托德和暴躁的汤米罐究竟想出了什么坏主意？聪明的小彼得又怎样营救他的伙伴们呢？儿童剧《彼得兔万圣节狂欢夜》演出时间是9月20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放屁大将吹低音号之环球音乐之旅》，动物交响乐团和熊猫绝密计划让孩子们认识了动物交响乐团里调皮可爱的动物，还有性格各异的各种乐器。这一天，身在德国的熊猫妹妹美乐收到了一份前往中国的邀请，可旅程要绕过半个地球，这可怎么办呢？幸亏有我们的动物交响乐团，音乐灵感带来了奇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套冒险之旅就这样开始了。一路上有欢笑，有音乐，还有意料之外的惊喜。跟着小动物们的航程，孩子们将体验不同国家、地区和音乐的风格，有动感十足的非洲音乐，纯净忧伤的爱尔兰音乐，激情火热的西班牙音乐，神秘无限的中东音乐。多种风格的乐曲必将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有爱的故事会让孩子们在欢笑中明白帮助别人的快乐以及与人相处的秘诀。音乐会《放屁大将吹低音号之环球音乐之旅》演出时间是10月23号，地点在国图艺术中心，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 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开学了，学生安全成为牵动家长和社会的重要问题。各学校陆续开展了安全教育第一课、交通安全第一课。与此同时，交管部门也启动了新学期校车安全大体检。什么样标准的车才能算作校车？如何运送同学们平平安安地入校回家？把校车作为学生上下学途中的第二课堂合适吗？校车能够享有更高的路权吗？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汽车行业资深媒体人南辰。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欢迎您，南老师。 传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呢是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的去检查校车的安全啊，也开展了一些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目的呢就是要保护我们学生的一个出行安全。其实我们经常能够在路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校车啊，有这种长鼻子的黄校车然后呢还有这种说不上车型的这种车，但是上面会贴某某学校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它是校车。那么如果说是专用的校车呀，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吗？另外就是专用校车它的安全性能会比我们普通开的这种车它的安全性能会更高吗？ 是这样，就是按照咱们国家这个现行的这个校车条例啊以及一些法规的规定，咱们现行的校车的国标呢有这个校车标识、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专用校车座椅系统以及及其内部固定部件的强度，这个等等吧，一系列的，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条件，它就是赋予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说它的外观长成什么样，但是只要它是符合这个专用校车的国家标准，那么它的安全性啊都是高度可靠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它这种专用校车，它往往对这个学生的成员的数量。最高的数量会进行规定。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他要考虑到这个紧急情况下，如果说你这个承载的学生过多，那么是不利于他们疏散的。再比如他的前方后方必须都要有这个应急门，包括这个车顶也要有应急的这种这个通道。所以啊，就是说这个校车呢，我们可能这个印象当中啊，就像美国那种这个长鼻子校车是吧，涂成黄色。这个也包括它这个可能它车尾啊和侧面都有这个停车的这个标识，也就是说什么呢，当它这个停车的标识亮起的时候，或者侧面的这个停车标识伸开的时候，你后方的车只能老老实实的等它，不能进行超车。这些呢都是这个交通法规赋予它的这个地位。所以呢我们强调啊，这个校车它不是任意找一个这个你说找个中巴然后就当校车了，那么它还是有这个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啊，这个方方面面进行这个规定啊。 是的啊，这个校车呢它的在硬件上是有标准和规定的。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校车司机他是从专业司机队伍当中选拔出来的，经验好啊，技术也好，每辆车呢还配专职的这种照管员啊，负责每个站点上下学生的点名，维护乘车的秩序等等。不过也有些地方的这个学校的校车司机或者照管员，他就是这个幼儿园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后勤人员他在兼任的。那么您觉得校车司机和这种专业的照管员他肩负着一个什么样的职责，怎么样去监管他们能够履行好职责呢？ 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家是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啊是2012年3月这个公布实施的。在这个条例当中啊，有一部分是专门这个针对校车驾驶人提出的这个硬性的条件。一个是这个你比如3年以上驾龄，